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说说涉及到房子的事儿。今天将重点和您说说以房养老的这样的话题。两位老人呢，因为借款需要，与出借人签订了房产处分授权委托书，作为不能够到期还债的一种担保方式。也就是说，两位老人向出借人借了钱，然后呢以他们的房子作为抵押啊，签了这么一份委托书。但是后来两位老人却突然发现，在两位老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房产就已经被出借人给卖了，并且已经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名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房子的处分是否有效呢？这个纠纷又和以房养老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说以房养老的骗局。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的法官，一位是许秀山许法官，许法官您好。 您好。 嗯，另外一位是陆露陆法官，陆法官您好。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起以房养老的案件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是一位马先生的遭遇啊。那么这个案件是这个许法官亲自来办理的。那您呢，先把这个马先生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儿，后来就怎么打起了官司，在执行过程当中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啊，把这前后经过呢先跟大家。 马先生呢是一个退休职工，他呢家里有一孩子已经长大了。 就一个孩子是吧？ 对。 哦，男孩女孩？ 男孩。其实老两口呢，他的老伴呢，就是咱就说孙大妈吧，已经退休了。俩人呢在家里过得悠闲自得。大概有两年前呢，他呢认识了一个小姑娘，姓于的小姑娘。这小姑娘呢、 是这个马先生认识了一个小姑娘，这个姓于的小姑娘。 不是，是马先生的老伴儿。 哦哦， 对，就是孙女士，也可以叫孙大妈吧。 嗯嗯， 他遇了一小姑娘，这小姑娘姓于，这个人呢挺会来事儿，大妈长大妈短的，而且呢在一聊天当中呢，这样呢，这小于呢就介绍说，我们公司呢有一个项目，就是以房养老的项目，把你的房子呢抵押出去。 嗯， 然后呢，抵押用抵押这个钱来给我们公司投资，这样呢可以获得高额回报。这样呢，他就说我们公司有这个优惠项目，你呢可以把自己的房子抵出去，完了之后用抵在这个房款抵押的房款，用抵押的房款呢，完了之后再给我们单位投资。 嗯， 这样呢高额回报。 那他说这个高额回报能有什么样的回报？ 你比如说这个案子吧，他呢是把他的房子抵押给了一个人，抵押完了之后呢，他得到了180万的这个就是现金。 嗯， 把这180万现金投资到这个公司， 每个月呢就能拿到7500的利息。 那这个小姑娘就把这件事情和孙大妈说了哈。那孙大妈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她刚开始什么反应呢？ 刚开始呢她也没当回事儿。 嗯， 后来呢这个三天两头呢，这个小姑娘呢就邀请这个大妈吧，孙大妈吧， 嗯， 还有她老伴儿去参加公司一些活动。完了这个活动呢，又送米又送油，说这是公司的一些等于是活动，参加活动的奖励。 嗯， 有这么一些事儿。这样呢渐渐的呢，哎，他就认为这你看公司又送我东西是不是真的呀。这样呢经过这个小鱼多次做工作，完了说我们呢已经给你找好了这个金主，也就是说是出借人。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跟那个道工程处啊签署了一系列的文件。 这是孙大妈和他这个老伴马先生一起， 他们一起去的。 那个房子，他们夫妻俩就这一套房子吗？他们这个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当时在这个案子当中是一个房屋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是他们自住呢，还是租出去了，还是怎么样？ 这个房子呢是登记在马先生名下。这个呢，平时这房子他们自住，因为他孩子不是大了吗？孩子也有房子。 嗯， 这样呢，他为了等于是解决一些困难嘛，生活更富裕一点。就这样呢听了这个小姑娘的话，完了呢咱就把这房子呢抵出去了。抵出去完了到公证处还签署了正规的公证法律文书。 哦，他签署了什么样的公证的法律文书呢？ 把这房子抵押给金主，也就是出借人。完了之后出借人呢等于是给他180万，就是一个借款合同。 那为什么要去公证处公证啊？ 这样呢就从面上来说，这是一等于是就是符合法律程序，是正经的一个借款合同。 公证完了以后呢？ 公证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把这个钱，这个金主，也就是说那出借人，就把这钱打到了马先生的账户。 哦，真打了180万呢？ 真打了180万。 哦， 完了，马先生呢就把这个钱呢又打到了公司账户，等于进行去投资。 嗯，那房子呢？ 房子就是抵押给了这个出借人。 那抵押给了出借人谁住啊？ 房子还是原来住，原来的这个马先生住。就是房子不发生任何变化，就是做了一个抵押手续。 嗯，也就是说表面上看，其实马先生跟他老伴儿孙老太太的这个孙大妈的生活看起来似乎是没有，表面上看没什么变化。 对， 还是这样。 这时候没有受任何影响。 哦，嗯， 而且呢往后发展呢，第一个月呢还确实给了他利息了。 啊，确实给了7500块钱利息。 对， 那是不是当初这个小姑娘就说你看房子抵押完了之后，我们又用作投资，你非但能够收到利息，你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然后还能平添一份收入，多好啊，是吧？ 对对，是这样。这小姑娘是这么介绍的， 哎，是吧？嗯，哎，再问您一下，那么她这个房子抵押给了那个出借人以后，在房地产登记部门，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有没有发生转移呢？ 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转移。 哦， 只是做了一个抵押手续。 这抵押手续也是经过公证的？ 经过公证的。 这个情况您跟大家讲清楚了啊。现在呢这个马先生和孙大妈也能收到每个月的返利了，看起来很好。那到后来出了什么事儿呢？ 这是第一个月他收到了利息，到第二个月就没有了。 第二个月就没有了？ 第二个月就没有了。完了这小姑娘呢，小鱼呢就跟那个说还公司出了点问题。 嗯， 说现在呢给不了你了。这事情发展到这儿，然后呢紧接着到第三个月， 嗯， 这个金主也就是这出借人就找他了， 嗯， 说你借我钱，咱们是借了三个月，现在你该还我钱了。如果你不还我钱，那我就会申请执行证书，到法院去申请执行 你的房子， 因为他做了一个抵押嘛。 那当初是不是就借了三个月？当时怎么说？怎么约定的呀？ 当时就是约定说这个180万，嗯，你借给公司三个月啊，完了公司呢到期连本带息。但是实际上第一个月给了，第二个月就没了，到第三个月公司就找不到人了。 那马先生去找过吗？去公司找过吗？ 找过，公司已经没人去楼空了 啊，人都没了。那小姑娘呢？ 小姑娘也找不到了，也说也失踪了。 哎呦，那岂不是意味着马先生要被人赶出去了，要没房子了吗？ 确实有这种事儿。从这儿开始呢，我就说我们就收到了执行案子，收到了这个金主，是梁女士，那个咱们这申请执行。 哦，是个女士。 对，有正规的公证书， 嗯， 有正规的执行证书，到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就应该受理。 她申请的是什么执行呢？就是执行什么呢？ 就是要求呢，这个借马先生返还他180万。这个呢，咱们借款当时有借款的公证，又有执行证书， 嗯， 这个我们法院应该受理这个案子， 对这个马先生还有他那个孙女士，就是孙大妈的那个、财产，我们进行查封，对他银行账户进行冻结。 嗯， 这是我们按照法律程序来办的。 哦，这位梁女士啊，就这个出借人啊，她要求的是我要这个房子还是要钱？ 要钱180万。 嗯， 对，要求返还我180万，因为当时你出借的我是180万，另外呢、还有利息。他们当时有一个有正规的这公证书。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到了这个咱们的执行厅以后，咱们有没有去找马先生跟他聊一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找了，这是这样，这个梁女士申请执行以后呢，咱们就找了这个马先生还有孙女士，按照法律程序给他们发了执行通知，并告知他们，如果说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不履行，法院就要强制执行。这样呢，当时呢，马先生呢确实也提出来说，我们是受骗了。对，当时就提出受骗了。我说你受骗，你得有证据，没有证据，法院不可能说因为你一句话，咱们就不执行这个证书了。在这种情况下呢，马先生和孙女士也多次找了这个朝阳公安分局。一个是报案，再一个让他们提供证据，当然呢，这个呢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当中呢，咱们也确实一个是查封了马先生名下的房子，完了呢，冻结了这个孙女士的名下的一些账户。 马先生的这个房子就真的就是这样被查封了是吗？ 真的被查封了。 哦， 从手续上，从这个就说咱们房地产管理部门的那个部门查封了，他也不能处理这房子了。 那没有在门上贴条什么的 啊？没有，那没有，还没到那种程度， 哦、还没到那种程度。 对 啊啊、那咱们跟马先生面谈过吗？ 面谈过， 面谈过， 多次面谈 啊、 也跟他讲了这利害关系。 他什么样的态度呢？ 他一直说我们是受骗了，说当时呢签合同的时候呢，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都是这公司的小鱼带我们去办的，而且拿了一大堆文件，几十页，说我们就是让我们告跟我们说，你签个字，手续就都办好了。你就在家等着拿钱。 这个小鱼拿了一堆文件说你在这儿签字啊，马先生签了，在那儿签字，马先生签了，他就可能马先生就说我也没看到底什么条款，他让我在哪儿签我就在哪儿签了。 对对对，他根本就没仔细看，完全听从了这个小鱼，在那说这鱼你是原来听他的，你没有任何风险，只是到时候就有回报，你只要做了一个手续签个字，钱就来了。 那其实案件进行到这里，我们从这个所有的这个证据上来看，其实这位出借人就是这位梁女士，她的一切的手续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这是合法的是吧， 从法律上手续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符合法律程序。而且他们这么做呢，从这个梁女士只是一个签了，他们签了一个借款合同，跟这个说以房养老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一点也看不出来。 对，因为他从这个公证处做的就是借款合同。而且几十页全都是借款，谁向谁出借多少钱。完了如果说没有履行，咱按照法律程序他用这房子做了抵押，咱就处理他这房子。 对， 从这么来做的。 对，因为像这种借款啊，工程债权文书他可以不经过法院的审判程序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对对对， 是吧， 这个执行呢，他有一个是法院的判决，法院的裁定，公证文书可以直接申请执行。 那现在事情进行到这里，其实从咱们执行法官这个角度来讲，梁女士手续都是全的，那么咱们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就可以了。那对于马先生这个他说的话，有没有必要去查一下还是怎么样呢？咱们当时您是怎么考虑的这个问题呢？ 当时是这样，我跟马先生讲，我说你提这个从我这儿没有任何证据，我不可能说凭您嘴一说我就停止了，不可能。我说您可以找公安部门，既然你报案了嘛，公安部门或者说检察部门给我出具相关的法律文书啊，证明说这个案子涉及到诈骗，或者涉及到其他问题，要求我暂停执行，我说我会考虑的。 马先生什么反应呢？ 这样呢，马先生听懂了我的意思了，完了多次找朝阳分局，找朝阳检察院，就在前些日子呢，他拿了这个暂停执行的这个法律建议书。 哦，是检察院拿着的还是公安局拿的？ 有公安局的，有检察院的，都建议咱们暂停执行。 哦，他这个内容是什么呢？他这个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出具的这个文书的内容是什么？ 内容呢，就是说这个当事人马先生吧，他呢还有另外几个人叫泰中公司，咱就暂称泰中公司吧，泰中公司进行投资， 这个呢涉及到诈骗，所以呢要求咱们呢正在侦查当中，要求咱们暂停执行这个案件。 那收到了这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这个文书之后，接下来这个执行案子怎么办呢？ 收到之后呢，这个案子我们就暂停了，不做任何手续。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当事人呢又提出来这个向我们法院提出要求这个解除 啊， 解除对他这个房产呀，被他的银行账户的查封。 啊，这是这个马先生是吧？ 对对对，提出对这个、 啊、 就是这个公证文书 啊， 提出了一个异议，这样由我们院呢专门有执行三厅呢做出了一个不予执行的裁定，这样呢我们就不予执行了这个案子。 那关键是那个出借人梁女士，她有180万呢。 这个呢，按照法律规定呢，如果说这个不予执行，她可以另行起诉。 她起诉谁呀、啊？ 起诉这个马先生和那个孙女士。 但是她起诉的话，现在这个案子执行都已经暂停执行了，她起诉还有什么用呢？ 她是这样，因为这个法律公证书呢，它是属于一级法律文书，它生效了可以执行，但是呢，因为这个某种原因，咱们不予执行了。他对于这个情况他可以另行起诉，因为法院的判决呢要高于其他的法律文书。 马先生的房子暂时是保住了， 房子保住了， 房子保住了。 对 啊，那后来咱们也解除这个房子的查封了吗？ 解除了，因为已经做出了不予执行，那我们必须得解除、 冻结的银行账户啊也都解冻了， 也都解冻了、另外呢我们也跟这个梁女士说了，你可以另行起诉，通过其他救济途径来解决。 梁女士什么态度？ 梁女士据说已经是那个已经起诉了， 另行起诉了， 对 是吧？ 对对对对。 如果梁女士是这种单纯的，我就是一个出借的话，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民间借贷这么一个关系的话，她的确可能也不了解这里面的一些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到底是事实是什么样的情况得另说哈啊。 对对对、 对。不过这里还想问您一下，这个案子截止到这里，好像似乎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个180万，梁女士的180万，实际上是跑到那公司里去了。并没有落在马先生手里。那个公司的这个涉及到的刑事的诈骗案件现在公安机关还在继续侦查当中啊，这里还牵扯到了很复杂的这样的关系，好几方的这样的关系。接下来马先生他应该怎么办呢？他这个事情房子暂时是保住了，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啊。 这个问题呢要等到最后的法院的判决。另外呢还要等到这个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完毕然后才能解决。现在暂时咱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现在只能是这样了。 对对对， 是吧？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这里我想问一下陆陆法官，这些案件能够反映出什么问题呢？ 首先这起案件就是一些小额公司或者是现在一些比较盛行的网络金融公司盗用了这个以房养老的这个概念。以房养老其实是国家出台的一个养老政策跟养老保险金，然后这些养老院可能是一些并行的能够帮助老年人安享晚年的这么一个政策，本来是老年人可以把自己的房产抵押给银行或者是保险公司，然后通过这些途径来获得养老金。国家是从2014年有几个试点城市，但是目前开始的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参加的人数不是很多， 不多 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现在就这些小额公司或者网络的金融公司就利用这几个字儿，然后老年人来的时候觉得哎也听说过这几个字儿，确实有房有钱，然后就认为自己投资的这个项目就是国家政策中所说的以房养老。所以在这个事儿就反映出，如果老年人要投资的话，就要选择一些正规的这些金融公司，而且要确定是银行或者是保险机构。就从国家出台的这个政策叫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然后对这个保险公司本身也有非常高的要求。比如说是有一个必须要经营5年，资产要达到20亿，具有这么雄厚的资本，然后才可以做这个以房养老项目。所以很多老年人可能是在日常交往中经朋友介绍，或者是听信一些电话或者是小传单 对对对， 然后跟一些这些销售人员在经过一些送一些小恩小惠这些小东西，然后就轻易的听信了他们这个投资能赚大钱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是很现实的一个理财梦想，这样就比较有风险。 嗯，对，因为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他可能知道听说过以房养老这个词儿， 对， 通过各种新闻报道，但是他呢可能没有特别详细的去了解咱们国家到底对以房养老是做出了一些怎样的一些规定，嗯， 对 啊，什么样的机构才可以有这样的以房养老这样的项目， 对， 不是说一个什么小公司想弄就弄得了的，是吧？像这个案子当中，您看这位马先生还有他老伴儿，嗯，您说那个当时那个叫小鱼是吧？ 对， 是吧？小鱼， 嗯， 啊，拿了那么多文件啊，这个让他签字，然后呢，他也就签了， 嗯， 然后呢，去公证处公证，他也都公证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里我还想问问徐法官哈，咱们有没有问这个马先生还有他老伴儿？你说你去公证处公证了，你这些东西手续都做了，那您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去就是脑子里画一个问号，或者有没有去想一下这事儿到底有没有里面有一些问题啊？当初他们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想法？有没有过怀疑？跟他聊过这样的内容吗？ 聊过，他是这样，他认为呢，你看公司正规的公司。另外呢有正规的贷款，而且有经过公证，但是呢他实际上忽略一个，你到公证处是一个借款合同，并没有讲到以房养老。 对，公证的是借款合同。 对，就是他就轻信肯定我能赚钱，人家说这个有优厚回报，他就来借款三个月，那我就能拿到这么多钱。就是我就说提醒大家这个听众啊，说咱们不想占便宜我就不会吃亏，你只想占的便宜了，那肯定要吃大亏。这就是平时呢我跟那个我接触当事人经常要说的一句话。 除了这个以房养老这个项目，您看这个马先生的遭遇哈，这个房子虽然暂时保住了， 嗯， 但是这个问题可能还没有结束哈， 嗯 嗯。那接下来还涉及到一个，还有这里面还能够反映出什么别的问题，通过这个案件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就这个案件而言，首先那个公安机关执行的这个是他们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嗯， 然后以这个然后认为这个台中公司涉嫌这个罪名，然后对他进行的一个刑事立案， 嗯， 然后这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就是说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然后私自向不特定的公众然后进行一个集资，然后并承诺在一定期间内可以保本付息，然后这么一个方式， 嗯， 当然咱这个案子不是承诺保本付息，它是承诺通过一种变相的方式， 嗯， 其实承诺的是一样的内容， 嗯， 就像很多人说的这些小额公司或者金融在线公司你盯上的是他们的息，他们盯上的是你的本， 对， 所以你从一开始可能能收到一部分利息，但最终你会把自己的本钱，比如说养老钱或者养老的房子，全部都搭进去。 嗯，对，他是披了一个以房养老的外衣， 对， 但实际上跟其他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它的目实质是一样的。 对， 还有这种公证债权文书啊，可能有些这个老年朋友并不是特别熟悉，是吧？啊，他觉得可能有些东西做了公证就是一个公证了，他可能并不了解，公证债权文书是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对， 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是吧？ 对， 嗯嗯。那通过这个案子，您觉得有哪些需要向咱们老年朋友来格外提醒的地方呢？ 我觉得老年人首先在投资理财方面，就是他们肯定是抱着一些比如说能够赚点钱赚点养老钱也能减轻子女负担这种良好的心态去进行投资的， 嗯， 但是我觉得在投资的时候，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金融公司，他们的金融手段非常多，让很多年轻人可能都转不过弯来，所以老年人在投资这些项目的时候， 嗯， 一定要看清这个合同的文本，如果是自己拿不准的话可以找子女商量一下，如果一旦发现自己卷进了这些比如说涉嫌犯罪或者是自己被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要立即向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报案， 嗯， 而且如果真的进入到执行过程，比如说这个案子他们是能够依法提起不予执行申请这个公证债权文书的。 徐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咱们又有没有去接触一下这个比如说马老先生的子女啊？马老先生有没有说就这个事情他有没有去问问子女的意见呢？ 他们只是认为这个确实有优厚的回报，而且呢当事人那个态度又特别好， 嗯， 他们就轻信了，直接就去签字， 嗯，根本就没有通过子女刚开始可能就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对对对， 是吧？ 对， 那有可能比如说，嗯，他做出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之前如果跟子女商量一下，或许啊子女能够阻止一下，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是吧？嗯嗯，所以说也是通过这个事儿跟老年朋友来说一说，我们在投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啊，这些一定要小心谨慎啊，千万不要把这个攒了一辈子的这样的积蓄最后都搭进去啊。那么现在来看呢，马先生所涉及到的这起案件